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新福圣经新约圣经第111页115页到116页，路加福音21章37节开始。我今天其实只讲到22章第6节。顺便一提，今天讲到的题目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是圣经中的用词。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21章37节。耶稣每日在圣殿里教导人，每夜出城到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晨上圣殿到耶稣那里听他讲道。22章第1节，除酵节又叫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在想法子怎样杀害耶稣，因为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利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使徒里的一个，他去跟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怎么样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很高兴，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短短的8节经文，却是关乎历史上的大事。求你帮助我们，这是有许多我们不尽明白的，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确实是如此，我们也就如今在这里可以听到福音，可以领受救恩。就求你让我们讲的合一，听的也明白。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路加福音第21章的最后2节经文描述耶稣他传道事工的最后几天。耶稣就是为了传道这事而出来的，传道这事也为耶稣引来杀身之祸。耶稣他明白自己即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的时间不多，顶多剩下几天。如果你知道自己只剩下几天，你会做什么？平常心看待，做你平常该做的事，还是你要处理后事？所以我们就看耶稣他今天怎么样处理他的后事。他做他父命令他做的事，说他父给他说的话，直到最后一刻。毕竟上帝定义要借着他的儿子向他的子民说话，他的子民需要听到才能够信道，他们也必须要信道才有永生。若没有人向他们传道，他们怎么信？他们怎么得永生？况且耶稣必须交代后事。我们上次看到他需要教导门徒们关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关于天地都要废去的事。耶稣明白父差遣他到世上，就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导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为什么？因为总要拯救一些人的灵魂。你认为耶稣在世的最后那几天是得时还不得时？得时不得时或许可翻译有时间没有时间。你认为耶稣最后在世的那几天他有时间还是没有时间？我想一个人在生命终结的时候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就凸显到底什么对那人是最重要的事。从一开始耶稣就用现代人的用词，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每次听人说某某人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就捏一把冷汗。一个人也许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人通常不明白自己要的幸福、美满、卓越、成就、安逸、财富，这些东西最终也会要他的命。但是耶稣他知道自己 要的是什么。耶稣知道要传道，也知道传道最终会要他的命。他在这圣灵的大能，在自己的家乡第一次讲到家乡的人就要杀他。耶稣讲到就有人要杀他，这就奠定之后耶稣传道事工的模式重复出现。他每次开口总有人会赞许他说得好，也总会有人被他冒犯以至于要杀他。有人说什么来的？福音冒犯人，但是传福音的方式不应该冒犯人。所以到底是耶稣传的福音冒犯人，还是他传福音的方式叫人不爽？也许他们要杀耶稣，其实是耶稣的错，他用错方式说错话了。还是听的人有问题？因为不论耶稣怎么说，他们总是会被冒犯，因为耶稣要求他们悔改信福音。福音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但是如果福音不拯救你，就必冒犯你。问题是你要被福音拯救，还是被福音冒犯？还是福音冒犯你也拯救你，感谢上帝。那如果福音冒犯你，叫你想要杀人，哇，愿上帝怜悯你。耶稣比任何人都明白福音冒犯人，但这也从来没有阻止我们的主耶稣传道。如果他要等到得时才传道，要等到人听得进才讲道，他干脆就留在拿撒勒做木匠就好了。你想主耶稣他什么时候得过时了？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在死前最不得时的时候，并没有退缩，没有回避，没有先回到家里处理自己的事，反而天天上圣殿讲道。为什么？因为爱，因为他爱他的天父，就按照父的旨意做事，而父的旨意就是要他为人舍命。他为什么要为人舍命？因为爱，因为他爱人，就总要救一些人的灵魂。他怎么救人的灵魂？他向人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一个，你必须说，能够在最后那几天为自己所爱的人做自己所爱的事，那人是有福的。我们的主是有福的人。你可以说他是最蒙福的人，因为他是有史以来最顺服的儿子。他得以在最后那几天对人讲道，是恩典，也是施行恩典。路加福音21章37到38节告诉我们，主耶稣从头到尾都没有顾他自己的事，他顾念我们的事，一直到末了。这两节经文应该叫你我更爱耶稣，因为这两节经文叫我们看到他爱我们就爱到底。这两节经文也责备我们，我们时间很多却从来不得时。我们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他还没有预备好，他还听不进去，好像他的灵魂还不需要得救。也许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并没有那么在乎人的灵魂得救与否，我们在乎的是不要冒犯人，也不要被人冒犯。或许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爱人。除酵节又叫逾越节禁了，祭司长和文士就想法子怎么样杀害耶稣，因为他们惧怕百姓。祭司长和文士在计划大事，他们要想办法杀上帝儿子。问题是，你究竟怎么杀上帝儿子？这是一个还蛮复杂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帮助祭司长和文士今天一同思想这个问题，你到底需要什么才能够杀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哇，首先你需要一群不喜欢耶稣的宗教领袖。祭司和文士不喜欢听耶稣讲道， 他们也不受他的教导。他们本来是应该带头认出基督，认出耶稣的权柄，听从耶稣所传悔改以至于得永生的福音，而且要带领人认罪悔改以至于得永生。如果他们在乎人的灵魂，如果他们也在意人的好处，属灵好处，他们就会爱耶稣。但显然他们不爱耶稣，他们不爱耶稣也就不可能爱他的父，他们不认上帝儿子，自然也就不认识上帝。尽管他们拥有上帝仆人的头衔和职分，他们挑战耶稣的权柄，正因为耶稣威胁他们的权柄，威胁他们的职分，他们的名声，他们的地位，甚至他们的金钱，他们不爱耶稣反而嫉妒耶稣。他们嫉妒耶稣，因为人们都跟随耶稣，去他那里不跟随他们。他们就像耶稣比喻里面的那个园户，不怕上帝，不怕上帝就设计谋杀上帝的儿子。路加说他们想杀耶稣，因为他们畏惧人。这句话是有点奇怪，因为他们在乎人怎么看他们，他们在意到底有多少人跟从他们，而耶稣他从来没有讨好他们，耶稣也从来不给他们面子，耶稣却给他们很多杀上帝儿子的动机。这些人有祭司长、文士、长老、牧师、传道人的身份，却不保证他们不会想要杀上帝儿子。祭司长的职位再高，牧师再受人尊重，文士再会教导，传道人再会讲道，不论他事工多大，他教会有多少人，他教会盖得多大、多富丽、多豪华，曾经带过多少人信主，只要这个人不怕上帝，只要他心不爱耶稣，他最终总是会想办法要杀掉耶稣，也会想法子带人把上帝儿子钉十字架。 J.C. Ryle 莱尔主教说，我们绝不能容许现代的祭司长和文士再次带领我们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必须用上帝圣言的绝对准则来检视所有的教师，在我们的信仰之中，谁说了什么并不重要，但是他说了什么却很重要，他说的可否合乎圣经，他说的可否是真理，这是唯一的问题。我会补充，这不是唯一的问题。一个牧师可以讲再多圣经大道理，但是如果他不爱耶稣基督，他也就无法牧养基督的羊，他也无法拯救人的灵魂。一个布道家在能言善道，一个牧师在会教导人做人的大道理，你总是要分辨他是否，问题是爱耶稣。你听得出来不是吗？因为你是基督的羊，基督的羊听得出来牧养他们的人是否爱我们的大牧人，这是装不出来的。你们听得出来，你听得出来他宣讲基督还是宣讲他自己，他喜欢讲做人的大道理还是喜欢讲上帝儿子成了人，他总是告诉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还是他告诉你上帝儿子为你做了什么。他的讲道最终十分钟总是非常公式化的以基督为中心，还是他心中真的有耶稣，以至于他无法不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你们应该听得出来，你们也有责任分辨。我会说，一个人讲道在吸引人，如果他无法叫你更加认识你主耶稣基督，以至于吸引你更加爱上帝儿子，你就不需要听他的，也不应该听他的，这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是传道人爱不爱耶稣？ 不爱耶稣的传道人，不仅无法叫人爱耶稣，更是不爱主的仆人。而一个不爱主的仆人，找到机会就会杀主人。那一群不爱上帝儿子的宗教领袖，需要找到他们的机会。我要有一个出卖上帝儿子的使徒给他们机会。加略人犹大本是十二使徒里的一个。这句话表示耶稣曾经为犹大彻夜祷告，他亲自拣选犹大做使徒。犹大从起初就与耶稣同在，三年下来他在耶稣身边与耶稣周游，各乡各镇传讲福音。犹大看到耶稣行神迹奇事，他听过耶稣讲道，甚至受耶稣私下倾囊相授。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看见你们所看见的，你们的眼睛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有君王，要看你们所看到的都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到的都没有听见。犹大看见，犹大听见，犹大是所有门徒中的使徒，他享有基督教会里面最高的职位。历史上只有十二个人有。他领受最大的恩典。耶稣甚至给他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疾病，又差遣他宣讲上帝的国，很讽刺不是吗？他曾经被赐予权柄制服一切的鬼，但是撒旦居然进入这个人的心。犹大蒙过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主耶稣却说他怎么样，还不如没有出生倒好。为什么？加尔文说犹大卖主是极度惊人的愚蠢。你没有办法解释愚蠢，但是我们还是想要问，为什么是犹大不是别人？不要太确定一定就是他。你还记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十二个门徒一个一个的问主啊，是我吗？我们如果在场，我们大概不会问主啊是我吗，我们会问什么？主啊是他吗？老油，我就知道是他。使徒们他们倒没有那么确定，使徒们他们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出卖主耶稣。我们最好也不要太确定，不会是我。为什么是犹大？犹大为什么卖主？从某个角度看来，犹大出卖耶稣是无解的奥秘。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看来，犹大卖主有最简单的答案，就是经文直接告诉我们的答案。犹大卖主耶稣，因为他不爱耶稣，他爱什么？犹大爱钱。约翰说犹大是个贼，他管钱囊，时常偷取钱囊中所存的。马太说犹大为了多少银钱？30块银钱出卖了耶稣，上帝儿子。有人说30块银钱值一个月的平均工资，有人说30块银钱值四个月的平均工资。平均工资换算成台币4万台币吗？16万台币吗？就算给你160万台币，要你出卖上帝儿子，你干不干？不要太确定你不敢。不要太确定你不干。贪财是万恶之根。根埋在地下，也许很小，也许没有人看见。起初没有人注意，犹大从钱囊里拿一分钱，没有人会看到。两分钱，没有人会注意。三分钱，一块钱，之后显然也没有人在意。犹大从来没有为这件事向他的主耶稣认罪，也从来没有求耶稣饶恕。 犹大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犯罪，而是他没有悔改。他容许爱情的欲望在他的心里占了一席之地，起初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但是他没有致死这个欲望，他没有认罪悔改，反而不断的喂养这个欲望。经文说他常偷取钱囊中所存的，以至于他的心没有爱耶稣的余地。加尔文写，偷窃的欲望煽动犹大，长期练习的恶行刚硬他的心，所以当他没有其他猎物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背叛上帝儿子，卑鄙地置生命的创造者于死地。他的伙伴约翰，使徒约翰后来警告我们，不要，你不可能同时爱世界也爱上帝，你爱世界就没有爱父，就没有爱上帝的心。主耶稣他自己曾经警告门徒，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不能够恶这个爱那个，或就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现在想起来，你认为主耶稣特别针对哪个门徒说这话？那个爱钱的门徒，他爱钱就不可能爱上帝儿子。但是弟兄姐妹，有谁不爱钱？说自己不爱钱的人可能自己很有钱。有谁真的相信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应该认真思想，为什么主耶稣有这么多关于钱财的教导？或许正因为他所拣选的十二个之中有一个爱钱的人。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不要太过分，爱钱也无伤大雅。犹大他也没有太过分，不是吗？他那时仍然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位，他只不过从钱哪里拿了几个钱，一分钱、两分钱、三分钱罢了，不算太过分吧？只不过这些经年累月的不太过分，最终要犹大做出最过分的事。你不要小看贪财的心，犹大爱钱的心伤了上帝儿子的心。不料是你，犹大，不料是你，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信赖的，吃我饭的人也用脚踢我。这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自己引用的经文。我们都爱钱，或许无可厚非，但是有谁贪财？什么是贪财？答案很简单，当你不能够为主耶稣的缘故放弃钱财，你就贪财。贪财无关钱财多少，贪财关于 how much you want to hold on to， 你要抓住多少，不愿意放弃。为什么贪财的人上不了天国？因为贪财的人不爱上帝儿子，是可诅可咒的。贪财的人会为了30块银钱送上帝儿子上十字架。说弟兄姐妹，你尽管努力赚钱 ，Go for it！ 你尽管投资股票，买足保单，规划财务，只不过你最好确认这些东西没有抓住你的心，以至于你上不了天堂。你最好没有把你的将来寄托在这些东西上面。你最好确定你可以为你的主耶稣基督舍去这一切。当你可以开始说服自己，这是上帝给我的，主耶稣不会夺走属于我的，这是我规划好绝不能少的，也没有人可以动的。小心，小心你的心。你可以爱世界上许多东西，但是任何你无法为耶稣基督所舍去的爱，最终会把你带到犹大的地步。这是说，除非你乐意为上帝儿子放弃你所爱的人事物，你所爱的人事物最终会叫你出卖上帝儿子，就这么简单。这 不是什么太困难的神学论述，而是人心运作的原则。这不过就是犹大出卖上帝儿子的原因，要杀上帝儿子。你还需要撒旦，撒旦进入犹大的心。自从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以后，他就在找机会，找机会要杀耶稣。犹大的心容不下耶稣，却向撒旦开大门。所以为什么撒旦可以进入犹大的心？为什么是他不是别人？因为耶稣没有占据犹大的心。犹大跟随耶稣，一旦心属撒旦，加尔文指出，如果犹大不是撒旦的奴隶，他就不会沉迷于偷窃。所以当撒旦进入犹大，这就表示犹大完全屈服于撒旦，就像一个完全绝望寻求自我毁灭的人，他不畏惧上帝，他失去理性，泯灭羞耻，就大胆的犯罪。犹大爱钱就爱这个世界，就等于邀请这个世界的神撒旦进入他自己的心，就是说他自愿认撒旦为他的主。他没有被鬼附身，他不能说我身不由己，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是魔鬼叫我做的。就是说除非犹大他自己要卖耶稣，魔鬼也无法催逼他出卖上帝儿子。撒旦只不过耸动犹大，耸动犹大做自己啊，做自己的主，做自己本来就想要做的。犹大就给撒旦机会成就大事业。魔鬼起初就是杀人的，但是杀上帝儿子才是魔鬼最伟大的成就。送耶稣上十字架是撒旦最大的胜利，只不过谁想得到上帝儿子借着自己的死就败坏那掌管死权的，就是魔鬼。撒旦他再怎么狡猾，也想不到自己最伟大的成就也成就自己的灭亡。这样就有一群厌弃耶稣的宗教领袖，有一个不爱耶稣的使徒，还有寻找机会的撒旦，他们都热衷想办法要杀耶稣。然而这还不够置上帝的儿子于死地，除非有上帝，除非上帝立意差遣他儿子为罪人舍命，人也不可能杀死他的儿子。除非上帝儿子他自己定义要为罪人舍身，做多人的赎罪祭，人就不可能钉他十字架。除非上帝的圣灵为上帝儿子预备一个可以被人杀死的身体，将耶稣基督分别为圣，就没有那无瑕疵无玷污的赎罪羔羊。从人的角度看，是人杀害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是上帝的儿子按照上帝确定的旨意和谕旨被交与人，好拯救人。这是上帝最伟大的工作，这是三一神的救赎计划之高峰。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吗？埃及人造金字塔，中国人造万里长城，美国人造月球。但是有什么比杀上帝儿子更了不得的事？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杀了上帝儿子，也是人最邪恶的罪过。不过如此，因此不要太稀奇任何人的成就。路加只用短短六节经文描述他们怎么开始筹算想办法杀上帝的儿子，但是你看得出来，这背后上帝是大费周章安排他儿子上十字架。为什么？为了谁？ 上帝怎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他儿子的人得益处？祭司长和文士和使徒犹大还有撒旦都处心积虑要杀上帝儿子，他们杀了上帝儿子要谁得益处？上帝儿子不救自己好拯救谁？ 是你吗？哇，弟兄姐妹，你应该问主啊，是我吗？是你吗？是你出卖上帝儿子，还是你爱上帝儿子？因为上帝儿子先爱你，为你舍身。好，弟兄姐妹，你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应该对你的救恩有确据，你应该确认你不出卖上帝儿子。你怎么确定？你怎么确定？很简单，不是吗？关乎爱，你爱耶稣，你就不会出卖耶稣。所以问题是，你爱耶稣，你竭力认识他，你愿意为他舍去一切，因为你确切的明白，具体的明白，上帝儿子他先为你舍去一切。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差遣你儿子为罪人死，你儿子他在地的最后的日子仍然传道，呼召罪人悔改，以至于得救有永生。听到他的道就悔改的人就有永生，听到他的道不悔改的人就想杀永生上帝儿子。天父，感谢你，你用人最邪恶的筹算成就你最伟大的工作，你儿子上十字架。愿你儿子的十字架中少不了冒犯人的福音。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